你要买什么？ 我要买一瓶矿泉水。 你还要什么？ 我还要两个鸡蛋。 你要买什么？ 我还要买一瓶牛奶。 还要吗？ 不要了。 你要买什么？ 我要买一瓶矿泉水。 你还要什么？ 我还要两个鸡蛋，一瓶牛奶。 你要买什么？ 我还要一瓶牛奶。 还要吗？ 不要了。